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這個 My Radio 和要時報聯播早晨節目，今天有 Christina 譚仔和仔和我黃楊達的這樣，今天就好像沒有那麼冷，是不是？ 今天暖一點，今天暖一點， Feel like 暖一點， Feel like， 但你們有沒有天氣 的情報在手呢？這樣都是沒有的，感覺就是暖過冷那陣的，這樣相對來說就是沒有那麼冷。 13度的今天現在 13度啊，咁样，咁啊，即系又好似度数差唔多嘅，点解好似又真系暖咗啲咁样咧？咁就和仔又多数就做以佢政治啦，就比较少出现喺大香港早晨嘅咁样。咁但系我哋就特登调动阿和仔落嚟接受下训练嗰啲咁样，因为我发觉和仔平时系唔揾资料嘅，咁所以咧就等佢落嚟感受一下咧，做大香港早晨嘅时候咧系揾资料啊，或者系即系准备节目嘅时候状况系点样咁样。咁你感唔感受到啊？今日 完全感受到。 感受到啲咩？ 非常之 intense 嗰件事， 边有 intense 啫？你乜都冇揾到。咁嗱，呢个第一样嘢咧，第一样嘢就系、是、我哋讲有几样嘢讲啦。今日起码加人工一定要讲啦，嗰班仆街。咁跟住然之后，最注目啦，过去嗱个周末礼拜六日啦。比較注目的除了就是的士搶客直鏟埋去呢個咁樣嘅信和對出嗰度之外呢，就係、是、呢個咁樣嘅香港青少年軍，係咪 係啊， 係咪叫香港青少年軍？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咁嗰個總會係要俾啲咩人去入會，咁就係、是、咪就係、是、香港青少年軍囉，咁樣就係、是、建軍囉。而家咁就係、是、呢、這個就係由梁振英嗰班契弟搞嘅咁樣。你先講講係咩嚟先啦，點解會講呢單嘢啦？ 咁就有個琴日有個呢個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呢，咁搞咗個成立典禮啦，咁樣。咁跟住呢，其實點解大家咁關注呢，就係、是、 建軍大典啊， 在昂船洲解放军军营那里举行。 是啊， 是啦、啊、咁大家极关注这个啦。咁点解呢？因为有好多话喺即係里面啲人真係粒粒巨星。首先里面嗰个荣誉赞助人呢， 咪讲咗系咩嚟先，讲咗系咩嚟先。 呢、這个就系佢话系一个即係、就是、类似即係比较少年啲嘅解放军咁样嘅嘢啦。咁佢就系会系有一啲即係以解放军步操为特色嘅制服团队嚟嘅。 而唔系即係一个制服团队，逐样解说，逐样解说，唔好预咗人哋知道系咩嚟先。咁就一个制服团体啦。咁制服团队即系咩呢？即系我哋理解，即系好似应该就好似系 即系好似嗰啲乜乜 cadet 啊、 童军啊、 交通安全 嗰啲，我哋一般认知嘅即系嘅制服团队就系嗰啲啲咩啊，圣约翰救伤队啊，系啦，交通安全 香港少年领袖团啊，香港海事青年团啊， 系啦咁样。 咁我系参加个交通安全队， 你又参加个交通安全队？ 冇睇过嗰阵时， 冇睇。但系你好似好雀跃咁样，你好似好期待人哋，问你攞啲相嚟睇，俾啲相嚟睇。你个心明明有期待着嗰啲咁嘅，跟住然之后已经系 表情扮咧冇嘢咁样。 系啊，唔好问咧，好肉酸，唔好睇，但系喺个电脑度捞紧张相。 唔系，但系其实点解？因为其实嗰啲全部都系学校啲课外活动嚟噶嘛。 系。 你嗰阵会一定要你拣一啲课外活动，咁所以你会去参加呢啲咁嘅团队咯。咁如果佢不過你繼續講埋，你先再評論啲啦。係咁， 你同唔講到一半吸翻翻？ 係啊， 唔係因為即係理解咗係制服團隊先啦。咁跟住唔係你俾我問先，你理解制服團隊啦。咁跟住然之後係俾幾多歲嘅人參加噶？ 其實佢而家係設立有三個中代會，招收大中小學生都會。 大中小學生都會嘅。 大中小學生咁、okay. 就包括呢個教導中隊、青英中即係中隊、地區中隊。咁咧就喺香港運作多年並深受青少年歡迎嘅大學生軍事體驗營啦，有呢啲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等等呢啲，即係做訓練營、德育訓練做基礎。咁會邀請全香港嘅大學生、中學生同埋小學生參加。咁除咗步操之外咧， 日常嘅活動咧，仲會包括訓有呢個軍事訓練啦，咁就可以磨練呢個青少年嘅意志咧，強健嘅體魄啦，培養關心建設社會啦，咁同埋貢獻社會嘅責任感喎，咁就努力咧為香港培育出優秀嘅人才同埋未來嘅領袖。 係， 即係佢嚟緊有呢啲活動啦，就係。 係，咁仲要係即係令到大家好震撼嘅啦，就係呢個咁樣嘅，即係佢哋嘅口號啦。因為喺個宣誓嘅時候有個口號，有個口號係要報效祖國噶嘛。 係啦，佢成個誓詞咧就係咁嘅，就係由呢個咧梁唐青兒，即係阿齊恩嘅媽媽帶領嘅。 係。 咁咧就由呢個中聯辦主任啊張曉明啊梁振英啊解放軍駐港部隊總司令譚本雲。同埋政協惡勢監咧一同監誓嘅，咁咧佢個誓言就係咁啊。咁我而家喺度宣誓啊。 但你宣誓一次啊？ 係啦，如僅以至 你超咗年啦，係嘛？你超咗零啦，係嘛？ 你冇講呢啲啊，係。如僅以至誠宣誓，我將恪守青少年軍嘅理念，律己以嚴，團結協作，鍛鍊健康的體魄。堅強的意志，關愛他人，服務社會，這個重點，八個大字，建設香港，報效祖國。 是這樣，那是什麼協作啊？什麼協作啊？ 團結協作，協助合作的意思， 律己以嚴，團結協作。 是啊， 為何誓詞裡面有蜚語，團結協作，真是這樣，即是關愛他人，這些就是啦，最恐怖就是建設香港，報效祖國。其實 用建設這兩個字是好恐怖啊！ 咪民建聯咯，民建聯民提得兩個團體會用呢個字眼嘅嘛，咪民建聯同埋馬建聯咯。咁嗱，咁就係一個青少年嘅咁樣嘅制服團體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喺即係有幾樣嘢大家覺得好可怕噶啦。第一就係呢個咁嘅制服團體係無端端爆咗一個咁樣嘅新嘅制服團體出嚟啦，新嘅青少年制服團體出嚟啦。咁跟住然之后就係喺嗰个开幕典喺解放军嘅军营入面进行啦。咁然之后呢，跟住然之后就喺呢个口号入面呢，亦都宣扬呢有呢个咁样嘅报效祖国啦。同埋呢跟住喺个活动入面呢，亦都係会有，係咪啊探仔你睇下係咪会有喺呢个咁样解放军嘅军营入面去接受一啲训练啊，或者係一啲操练啊、演习嗰啲咁样嘅嘢。 佢而家就话会有一啲军事生活体验营，同埋有呢个青少年军事下令营之外咧，亦都系包括军事训练嘅。 系，咁系咪喺解放军嘅军营入边进行啦？系咪或者系同解放军协调，即系协助进行啦？ 呢个训练方面佢就冇特别提到话喺边一度啦。咁但系佢寻日就已经系喺呢个黄泉州解放军嗰处嘅搞呢个成立典礼啦。 如果睇翻佢之前嗰啲咧， 其实有讲噶嘛， 就会系即系过往嘅青少年军事下令营。即可能是十几日的暑期活动，咁其实都是会在军营里面进行， 即解放军的军营入面进行。 即这个就另一样嘢嚟嘅，呢个就其实搞咗十年嘅啦。呢个青少年香港青少年军事下令营，咁其实2005年开始嘅时候咧，已经由呢个群力资源中心就开始就联同埋呢个解放军部队同埋教育局咧，咁2005年7月嘅时候暑假就开始搞紧嘅，咁就每年咧就大概有100个名额左右啦。近年咧就开始多咗啦，2005年嗰时就100，近年咧就已经是男仔就150，女仔就110个，咁 total 系260个名额嘅，去到最近，咁费用系全面啦，咁就会有十几日咧喺度喺入边有一啲即系训练啊，咁就叫做话培养你嘅体能啦、纪律啦、军事知识啦，同埋品德培养嘅，咁有埋啲德育讲座啊，参观下啲军营啊咁样，跟住又会练佢哋嗰啲列队步操啦、军体拳啦、嗰啲武器分解结合啊、实弹射击啊，同埋升国旗等等嘅活动，已经喺度搞紧噶啦，咁而呢个群力资源中心咧，就系由董建华佢个老婆咧阿董太咧，同埋一班人搞嘅一个非牟利组织嚟嘅。咁喺2008年嘅时候咧，就正式注册咗做一个慈善团体噶啦。 系，咁就系由董建华个老婆就搞啦。咁而家梁振英同梁振英嘅老婆就嚟个 upgrade 版啦，进一步升级啦，正式成为一个咁嘅制服团队啦。咁跟住就另一个令到大家震惊，即系出网有好多人都讲啦，已经开始喺度讲紧话呢 啲咪希特拉士聯軍，直頭紅衛兵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啦。咁係你無論係解放軍啦、報效祖國呢啲咁樣嘅解放軍軍營嘅入邊去做開幕典禮啦，參與解放軍嘅活動啦，同埋呢啲咁樣嘅報效祖國呢啲咁嘅口號啦，都令人聯想到洗腦嘅教育啦，由一啲制服團隊啊、校外活動啊，就已經開始啊，令到你建立咗一個係一種紅色嘅歸屬感啦，嗰啲咁樣。咁當然啦，仲未講到嗰個團體嘅一啲主要嘅創辦人員啦，都好駭人聽聞噶啦咁樣。咁啊，其實頭先講少少啊，譚仔你再講一次，究竟係由啲咩人去創辦嘅？ 嗱，咁呢個榮譽贊助人咧就包括呢個梁振英啦， 係啊，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啦， 中聯辦主任啦， 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 解放軍嘅司令啦，係。 跟住呢個首席榮譽會長咧就係董建華啦， 哇，條脷露尾啦。跟住咧， 榮譽顧問就有林鄭月娥啦， 哦， 中聯辦副主任黃志文， 撲街咯。 跟住范徐麗泰， 係， 吳克儉， 係， 曾德成， 係， 跟住黎棟國。 唔係，等陣再講一次，吳克儉同埋曾德 成， 仲有黎棟國， 係。咁跟住總司令咧就係梁太啦，梁唐青兒， 係。 然之後咧，跟住有 個齊恩嘅老母啦，係。 係啦，跟住個諮議會嘅成員咧，咁就有呢個戴德峰，咁呢個戴德峰就同時都係搞開，即係搞咗十年嘅呢一個香港青少年軍事下令營嘅呢一個群力資源中心嘅會長嚟嘅呢個戴德峰， 係。 咁跟住仲有呢個陳振斌啦、黃永光啦、李明葵啦、邓景成啦、冯绍元啦，同埋姚柏良， 系咁呢个喂呢、這个组成成员啫，就系即系嗱，你有解放军啦，有解放军嘅人啦，有行政架构入边嘅最高嘅领导人啦，即系包括林郑啦、特首啦、特首嘅老婆啦，有警察嘅有警察嘅前嘅警察啦，现役嘅警察啦嘅首长啦，有黎栋国啦，有李明葵啦咁样。咁然之後有中聯辦嘅人員啦，有張曉明啦咁樣，咁亦都有解放軍嘅司令啦咁樣，咁呢個完全就係用一個制服隊伍嘅包裝，去令到一啲心智未成熟嘅年輕人因應制服啊、團隊嘅生活啊，或者啲軍事式嘅訓練啊，令到佢哋係無論生活習慣啦、意識形態啦，都更加係歸附於嚇中共嗰種赤色價值，或者是土共的種價值。嗱，即係即係軍事訓練係好有用嘅，我想講，或者係即係對於洗腦嚟講， 或者一齊暴操咯， 係啦，或者係建立呢個咁樣嘅團隊嘅一個向心力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即係同一樣嘅制服啦，大家係同一套衫啦，大家亦都要恪守一啲規律啦，例如係即係佢所謂嘅軍事訓練，我唔知佢做到咩地步啦，我唔知佢係即係會唔會有個十二歲嘅僆仔喺度放迫擊炮射示威者嗰啲咁樣，即係有啲示威者嘅指班，即係好撚似嗰啲伊斯蘭嗰啲咁樣，跟住叫十歲僆仔放迫擊炮嗰啲咁樣，跟住影低張相。 有個指班示威者嗰啲。 係啊，揾個示威者嚟割佢嘅頭啊，嗰啲咁樣。之前 ISIS 咪有十歲僆仔開槍處決啫，即係係咪做到呢啲咁樣就唔知啦。咁但係譬如一啲譬如等啲童軍都係噶嘛，即係做童軍，你大家一齊去露營啊，一齊去做一啲 辛苦。而我係求生都， 而你愛求生啊！咁但係亦都喺嗰個團隊入邊有佢哋嘅紀律啊，譬如佢哋有升旗禮啊，對升旗禮要尊重啊，佢哋入邊有分佢哋嘅小隊啊、團長啊啲咁嘅階級啊，呢啲咁樣嘅團隊嘅契約啊，令到大家係會喺好容易建立咗一套團隊以內特殊嘅價值。所以點解警察係咁容易俾人洗腦啫？點解警察諗嘅係咁撚荒謬啫？因為警察係制服隊伍嚟㗎嘛。因為警察喺個編制入面，或者佢生活上面嚟講，佢喺成個 佢對佢個人嘅身份認同就係個警察囉。 係呀，咁而嗰個身份認同係由周邊好多嘅嘢輔助，令到佢覺得呢樣嘢係屬於佢嘅生活框架，係絕對不能夠脫離㗎嘛。咁因為受過一啲制服部隊的訓練，咁佢哋對於服從啦，或者係團隊內部共識嘅文化咧，係有一個好特殊嘅 情意結啊 嘅 即係好容易去接受嗰樣嘢咯。佢哋好容易去對於一啲order 或者係對於一啲上級嘅一啲價值嘅灌輸係比較容易接收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喺團隊生活入邊，服從係好重要噶嘛。因為佢成日都有一個價值灌輸、就是，就係有啲嘢你唔同意，但係以團隊為優先。然之後係有啲好多喺好多時候有一啲團隊嘅指令係因為經過經驗嘅累積而嚟，咁所以亦都唔喺一個咁樣嘅短時間之內，你應該去質疑啊 challenge 啊，咁就習慣咗有一個咁樣嘅文化。於是乎你接收某一個，譬如是團隊高層帶嚟的信息或者價值的時候， 其實是沒錯的， 你接收就更加容易去接受那一套價值了。這樣這個也是其實很多的洗腦 的無論是課程啦，即是坊間啦，即各類無論是傳銷的各樣，它除了有一套教會的 pattern 之外，也都有一套軍事訓練的軍事指令的 pattern在入面的這樣。所以它是會很有用。當然我們就會覺得很可怕，即我們這一代人，或者如果我們這一代人生的仔女都會覺得很可怕，因為我們覺得解放軍是很可怕的東西的嘛。但是譬如你不要忘記香港現在很多新移民，又或者有一些發神經的藍絲那些這樣的人，他們是覺得這樣就好了，這樣就可以佢認識祖國多啲咯，同埋佢會有個諗法，就係啲黐線嗰啲家長又會有個諗法，就係佢會想個仔女裝呢啲噶嘛。 即係入咗去啊，咁我就可以有個小朋友就好聽話啦，即係俾人教一下自己個仔咁樣，等佢經歷一下啲咁嘅嘢。 唔係啊，同埋好可能你會識到啲 高官個仔， 係啊，你會識到 呢個真係好荒謬嘅諗法。 唔係喎，呢個真嘅喎。 但係好恐怖咯。 呢個真嘅喎。譬如你問翻，如果你有翻咁上下年紀嗰啲聽眾，喂，你而家有啲人，如果你細個參加童軍嘅話咧，你去到好大咧，你都同佢係 friend 嘅喎。 嗯。 你哋嗰個連係好深厚嘅喎。咁如果你嗰個童軍團隊入邊有其中一個發咗達，你就發達啦。我細個參加童軍嘅，咁成團都冇撚用嘅。冇一个发达嘅，我去到边度都系咁样。我细个又踢波啦，跟住踢波，我讲嗰啲故仔好耐。跟住我姑妈成日闹我啊嘛，日日放我去踢波啊，你大个冇用嘅，成班嗰啲咁样。佢一语成谶，成班大个都系冇用，成队波冇个又十几个人，我冇一个发达咯，咁点搞咧？咁但系譬如你参加呢啲唔同啦，呢种有几个啊嘛，系咪先？即系有啲， 我想你识到嗰啲咩富二代咯。 有啲香港家长有啲咁嘅谂法。 你只是说升学有帮助已经够了， 是啊，咁样哇，超恐怖呢件事。嗱，呢件事即系表嗰阵有几恐怖，就大家都明啦咁样。咁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等于我今朝翻嚟就已经问佢哋一个问题，就系、是、喂，呢、這个乜捻嘢青年军系几时成立噶？ 呢、這个青年军其实嗰个青年总会系讲紧系琴日先成立嘅，但系 佢声言 唐青儿咧， 阿梁太声言就话筹备咗超过一年嘅、 啊。如果成立系琴日先正式成立咯， 唔系，因为我就奇怪啦。喂，佢开咗嗰个咁样开幕典礼，佢已经系嗱，琴日已经系限制 媒体 嘅进入噶啦，咁样我哋都冇咩片啊，系咪啊？搵唔到啲咩片啊？搵唔到啲咩特别？ 即系得佢官方发嗰啲图， 系啊， 人民会有记者入到去啊， 人民会有记者入到去， 赠送一套制服俾佢， 系啊，赠送一套制服， 跟住出嚟系成扎记者访问文汇报个记者咯。 是咁，跟住然之后呢就喂，我冇听过样咁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啦。即係譬如头先阿淡仔讲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军事咩话嗰、那个你讲之前十年嗰、那个。 我之前已经搞十年嗰个系咩香港军事青少年军事下令营。 咁呢个就大家都知啦，亦都其实都讨论咗一段日子，可能听众你哋冇留意，其实已经屌咗好撚耐㗎啦咁样。因为我哋呢一代人系有一个解放军嘅 恐惧 嘛，咁然之后我哋甚至乎嗰个恐惧就系觉得，喂，如果我哋啲僆仔，我哋啲细路，成日同嗰啲解放军营玩，如果佢哋忘记咗对解放军嘅恐惧嘅话咧，我哋甚至乎系觉得有问题嚟噶嘛，即系呢个系特殊嘅， 我真系爱上咗佢咯， 呢个 啊，佢真系保护我， 系啦，呢个特殊嘅，其实任何一个地方咧，任何一个国家咧，佢都会希望自己佢嘅地方嘅细路系会喜爱佢哋嘅军队，因为咁样佢哋先至会大个会参军。 軍啊，同埋即係會對於自己國家嘅軍隊有認同感。但係我哋係經歷過，我哋係經歷過八九六四一代人嚟噶嘛，即係我哋香港整個都喺度見識過解放軍係如何殘殺自己嘅人民噶嘛。咁如果我哋會覺得就係話，喂，我哋當然係對共產黨對呢個咁樣嘅解放軍有恐懼啊。我哋甚至乎推而廣之就係我哋覺得，喂，如果我哋嘅細路見到解放軍唔撚識驚嘅話，我哋都覺得有問題噶嘛。因為你點知道佢開槍殺你係幾時？你喺街度見到佢就會走噶啦嘛。即係喺我哋， 如果你唔好得罪佢啊，咁樣嗰啲，避之則吉啦。 即係我哋係好似猶太人叫德軍咁樣噶嘛，我哋應該係咁樣噶嘛。咁但係因為佢有啲其實啲軍事訓練營，令到細路哥對呢個咁樣嘅解放軍有認同感，本身就已經我覺得係有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再進一步咁樣推及呢一樣嘢啦，咁跟住然之後又神神秘秘咁成立咗啦，完全都唔知道有個咁樣嘅青少年軍，可能我哋完全冇留意啦咁樣。咁跟住但係唔係喎，佢嗰個咁樣嘅開幕典禮係有其他制服團隊去參加嘅喎， 係啊，童軍啊， 係啊， 有十幾個，有十三個，即係其實香港已經係唔係好多制服團體，香港係有十幾個制服團體，然之後佢就揾咗十三個制服團體就屈咗佢哋去睇呢個觀禮，咁包括呢個香港紅十字總、香港紅十字會、香港海事青年團、香港民眾安全服務隊少年團、香港醫療輔助隊、香港星期隊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基督少年團、香港基督女少年， 唔係唔使讀啦。我想知呢有一扎咁嘅團體去咗，咁點解冇漏消息出嚟有單咁嘅嘢嘅咧？咁邀請咗咁多團體，佢應該一早就知㗎啦。點解去到琴日成立咗個咁樣嘅，跟住然之後仲要係即係要篩選媒體採訪，去到琴日成立先至好似大新聞咁樣。 因為佢其實一開頭之前就並唔知道會有個咁嘅官禮嘅行動嘅，即係佢出嗰啲通告俾嗰啲後生仔去參加嘅時候咧，佢哋係唔知道，即係嗰啲童軍啊嗰啲咧，佢哋係唔知道。 你講嘅制服團隊，其他制服團隊即係童軍、女童軍嗰啲。 係啦，佢哋係唔知道有個咁嘅活動嘅。咁開跟住後屘咧，佢哋參加咗個活動之後咧，跟住後屘個內容就不停咁樣喺度更新嗰個活動嘅程序啦。咁啊，直到近期咧先至加入咗呢個青少年軍成立典禮嘅呢一樣嘢喺入。 即係初頭可能係以為嗰啲解放軍開放日啊，解放軍營開放日、啊、 初頭就係話邀請佢哋參觀呢個昂船洲軍營咯、 啊、初頭就邀請佢哋去參觀軍營嘅，跟住後來就轉嚟轉去，跟住原來喺軍營度就忽然之間有個新嘅制服團隊就搞呢個咁嘅成立典禮，鬼鬼祟祟嗰啲咁樣啦，咁同埋係變咗係有少少即係急於去成立啦咁樣。咁啊852郵報就做咗個報導，就話咧佢咁樣咧，即係因為話佢會成立呢啲咁嘅軍事訓練啦，會有軍事訓練呢啲咁嘅嘢啦，咁就話成立半軍事組織，根據呢個咁嘅公安條例咧，就係犯法嘅嗰啲咁樣。咁但係你睇翻佢嗰個名單入邊啦，又有黎棟國係咪先？又有呢個咁樣嘅又有梁振英，跟住然之後最震撼嘅就係、是、唔係又有呢個咁樣嘅張曉明嗰啲咁樣。喂，佢即係警察授權佢去變成一個武裝訓練團體都得啦，嗰啲咁樣點可能會犯法咧？佢哋係點搞都唔犯法，同埋佢哋話會搞軍事訓練嗰個軍事訓練嘅內容究竟係乜嘢咧？嗰啲咁樣咁，定係其實軍事體驗嘅訓練咧？咁你就唔知嘅嗰啲咁樣。但係個目的就必然係製造一班以報效共產黨又或者臣服共產黨命令為優先嘅一班僆仔。咁但係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佢個總司令係。 是 齊恩的老母嘛，大佬。喂，他做總司令、哦、你有看過他那次出席晚宴那張照片，成隻龍蝦那樣的、哦、是巴魯達星人那樣的、哦、即是你怎會被一個巴魯達星人去訓練我們的小朋友去變成一個軍團，由巴魯坦星人去做這個這樣的 有龍蝦攻擊， 那你變成龍蝦軍團，屌你老尾，肯定是邪惡大軍、啊、大佬，那我怎麼可能放心交個僆仔給你呢？樣但是因為這個是官方這麼多的咁多嘅最高權力嘅人員喺度搞啦，咁佢變咗一定係會可能配合好多學校啊，好多青少年嘅組織啊，嗰啲咁好多交流啊，甚至乎受騙一啲咁樣嘅青少年嘅組織入咗去佢嘅體系入面，咁一定係就必然係會好大嘅影響噶啦，同埋即係好恐怖啦咁樣。咁你哋評論一下先啦。 唔係，即係我覺得最恐怖嘅就係你知道制服團體，譬如你都會係威威噶嘛，以前，因為可能你入嗰啲童軍啊，或者嗰啲咩少年民安隊少年團嗰啲，咁你其實都要篩選噶嘛，唔係話你入就入噶嘛，咁變咗你咪好似有一個門檻咯。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唔覺意入咗去，其實係一個訓練龍蝦兵團嘅組織，咁其實係好恐怖。但係啲學生佢唔會知噶嘛，同埋佢覺得有一啲制服團體佢都係得到政府嘅資助嘅，咁變咗。如果這個都是相當之有機會會得到政府的資助的其中一個制服團體可能、喂，如果你又拿政府，你直接拿政府錢 去培養這些洗腦的軍團是很恐怖。你想想將來的小學生如果小小入了去，然後他就在那裡講這些建設香港報效祖國，講講下就會信了嘛，信了就真的，然後洗了腦，那些價值觀就扭曲了那是那大過了怎麼辦呢？咁大個咗就係會一班維護共產黨力量嘅人咯，咁呢個亦都當然係佢哋嘅目的啦。咁即係係咯， 係佢唔係繼續咧。 唔係我覺得同埋家長亦都唔好，其實香港有好多制服團體，亦都有好多歷史係非常之悠久嘅，咁亦都係樂於做一啲社會嘅服務啊，咁唔需要去即係參加啲軍事訓練。其實好似譬如美國都會有一啲類似咁嘅制服團體，係專係訓練啲步操咁樣，或者訓練點樣拋支槍啊，即係呢啲咁。佢其實就係想培養一啲 future 嘅未來嘅士兵咯，即係等你大個大學畢業或者中學畢業之後，你就用你兩年嘅青春咁樣去加入呢個軍隊咁樣。咁咁但係喺香港係冇，即係唔會有，唔應該培養呢一啲咁嘅人去俾佢咯。 係淡仔咧。 唉，咁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即係其實如果我哋睇返之前呢早日講緊話施政報告之前有啲放風呢，亦都有提及過話政府好想搞一啲類似咁樣嘅組織出嚟㗎啦。咁佢就嗰時個講法就係話政府呢就費事自己搞，咁呢可能會用一啲民間嘅團體去搞咗呢啲咁嘅組織先，咁然之後呢再政府泵錢落去，咁所以其實已經可以預期到政府泵錢落去梗㗎啦。咁但係而家最神奇嘅就係佢係做到咁明顯咯，就梁振英係做榮譽贊助人，跟住佢老婆啊做埋總司令係嘛？咁呢一樣嘢其實可以睇到佢係一定會好俾心機。 唔係，其實童軍嗰啲都係嘅，童軍嗰啲 冇咁冇咁浮面浮得勁啊嘛。 唔係，即係童軍嗰啲都係特首做，嗰個叫咩名我唔記得咗，即係最高嘅叫咩啊？即係嗰個最高嗰、那個。那個唔知道總監定乜嘢，都係特首做嘅咁樣。唔係你繼續啊！ 咁佢而家搞呢個出嚟，即係大家真係好難搞啊！ 唔係你睇下， 要快手少少搞掂個政府先掂啊！即係呢一樣嘢，其實可以預期到咧，第時就一定會喺啲學校裏面好受歡迎噶啦，好肯定。因為呢一個咧，第時將來肯定會係即係對升學又有幫助啦，跟住對你就業都可能有幫助啦。即係譬如話，可能你做諗住考差佬嘅，你可能你參加過呢一樣嘢，咁你嗰個 record 就會好啲喎，容易啲考到喎，等等有啲咁嘅方面，咁跟住就會造成有好多港豬嘅家長啦，即係有好多都係覺得冇乜所謂啦咁樣，係嘛，受下啲咁嘅訓練咪好咯，操練啊，跟住個人又點啲啊咁樣，又聽話啲啊嗰啲咁嘅嘢，咁跟住就必然係會有好多嘅細路就會俾人懟咗過去噶啦，咁過到第時十幾年之後，跟住就輪到呢一班人做咗差佬，就會比而家嗰啲更加可怕啦。 呢個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喺呢個咁樣嘅佔領期間咧，跟住唔知文匯報定係咩，定係嗰啲。定喺啲土共嗰啲 page 咧，跟住咪喺度放風咧，喺度話咩？我咧喺度成立咗個 熱血，因為你有熱血少年啊！ 我成立咗熱血少年嘅，專門咧去洗腦教啲僆仔去衝擊啊嗰啲咁樣啊，跟住然之後，黃之峰都係熱血少年嘅成員嚟噶嘛，即係呢個咁樣嘅，佢係我哋嘅，即係黃之峰係我哋接班人嚟嘅，你真係有眼不識大山，之峰哥， 即係年輕熱血少年， 之峰哥獨當一面，貴為佢最。 着緊佢個組織，佢嘅組佢嘅組織緊要嘅組織緊要嘅所有嘅嘢嘅呢個咁樣嘅最高領導人點會 under 我哋嗰啲咁樣？咁跟住佢就因為我哋出本熱血少年啊嘛，咁跟住佢就當咗熱血少年係一個係一個組織嚟嘅，其實一個漫畫嚟噶嘛，即係係 係雜誌啊， 係本雜誌嚟噶嘛。咁嗰陣嗰啲土共就即係為咗去營造我哋，即係揾啲僆仔去衝啊，跟住又話 Emma 14歲啊，跟住攞咗 Emma 嗰張帶住。 唔佢塞咗个头盔入边衫度嘛，跟住话怀孕啊嘛， 系啊，跟住戴住个 护臂， 戴住个护臂，跟住又话啊，你睇下黄仁达佢哋几可怕，叫咗14岁靓妹 走出嚟冲， 跟住然之后阿 Emma 又塞咗个头盔喺件衫入边，跟住又话你睇下14岁靓妹几个礼拜冇见就俾你搞到到咁卵大个嗰啲咁卵嘢，咁跟住然之后又话我哋搞热血少年啊嘛，嗰啲咁样，咁呢个我当然热血少年系一本漫画啦，而家系周刊啦咁样，咁啊新嘅一期啊大家记得买啦咁样，咁一路都冇谂过搞呢啲，跟住我嗰日我琴日见到之后，谂下。好啦，不如真係搞啦，就諗啦，不如真係搞啦，嗰啲咁樣。咁所以就係我睇完嗰、那個呢、這個咁樣 嘅。我哋有講笑嘅，我哋有講過話，你如果未係熱狗之前就係、是、腸仔包咯。 嚇、 啊！你搞翻個腸仔包公民咁樣咯。 唔係，其實都想搞嘅，即係想成立翻一個熱血公民嘅少年團隊嘅、嗯，即係想成立一個係應該係雙傑主理啦，即係想成立一個 U10 大人望嘅準則嚟到去挑選團員。 唔係，我想成立一個。U18嘅熱血少年咁樣，因為其實本身都開始多僆仔嘅，即係而家嗰個而家成個組織入邊都開始多僆仔， 年輕化， 咁但係佢又同一啲老鬼熱血成公民咧又有啲代溝嗰啲咁樣，即係你知好脱節嘅嘛，我哋啲老鬼熱血公民嗰啲咁樣，咁同埋 聽下 Jam 我咧， 唔係同埋有啲行動，即係 適合僆仔做， 係啦，咁即係想有都有少想擴闊我哋成個團隊嗰個覆蓋面嗰啲咁樣，咁所以亦都因應呢個咁樣嘅梁振英成立呢個咁樣嘅香港青少年軍咧咁樣，咁我哋都想回應咧，就係咧成立翻一個咁樣嘅熱血少年軍嘅，咁就係呢個琴晚諗咗噶啦，我諗咗成晚咁樣，跟住諗下都係應該搞嘅。 咁係咪啟發咗你啊？今次 嚇唔係即係做翻啲嘢對抗佢啊嘛，做翻啲嘢對抗佢啊嘛，同埋即係係當然 搞制服先 搞啊！搞啊！ 正 喎、 啊， 搞啊！ 咁、 啊、 樣 搞制服，唔係你其實公民都有制服嘅，不過我哋件制服 係公開發售， 係公開發售啫嘛，嗰啲咁樣。咁但係少年團就可能另一種嘅，唔係少年軍就另一種做法啦，嗰啲咁樣。咁我哋就睇係真係會搞嘅。我原本都知，只不過係其實我自從俾呢個咁樣嘅土共嗰個唔知 page 定係文匯報， 即係抹黑你之後， 佢自從抹黑咗我之後，話我成立啲熱血少年，專叫啲熱血少年去示威。咁當然我哋成立一個熱血少年團，又未必係要嚟去示威啦，因為都係 under 18歲啦，咁可能都係做啲服務，即係做啲社會服務啊、社區服務啊，一啲譬如係，因為我哋有好多譬如長者探訪服務，或者係一啲熱血貓民啊呢啲咁樣嘅，不過熱血貓民都唔係好適合 under 18歲嘅人參加，因為都太夜出門。 嗯， 咁可能要再諗一啲另外一啲啦，即係比較係即温和啲嘅一啲 義教補習 一啲社區活動嘅參與啦，嗰啲咁樣 under 十八仲叫佢去義教補習嗰啲咁樣，即係女鬥女，你又唔識佢又唔識咁樣。 唔係教啲好細個。 咁跟住，然之後就同埋亦都有啲建立翻啲 spirit 嘅訓練咯。因為我又係琴日睇到佢嗰個諗法，佢個諗法其實好正確，即係佢建立嗰個團隊。嘅向心力或者係凝聚力，事實上制服團隊做緊嘅嘢，譬如係對於某樣嘢嘅訓練啦，譬如係譬如童軍嗰啲咁樣，我淨係參加童軍，我唔知。譬如露營啊，或者一啲成結啊，或者一啲曲 set 嘅學習嘅訓練啊，嗰啲咁樣步操嘅訓練啦，咁嗰樣嘢通過集體一齊嘅訓練咧，嗰件事係令到嗰個團隊嘅精神啦，同埋嗰個一啲抗壓嘅意志力咧，係會有提升的作用的。咁當然啦，你將呢個咁嘅精神力導引咗去一個媚共嘅方向，咁就變咗係一個好龐大嘅精神力，同埋好龐大嘅意志投入咗去媚共，咁就係會慢慢演變成為就係呢。 就是你哋頭先出咁講嗰啲希特拉少年軍啊、紅衛兵啊呢啲咁可怕嘅可怕組織啊。咁但係要抗衡佢，你要有嘢同佢抗衡啊嘛。你有翻正面嘅組織。你話現存嗰啲學校嗰啲制服團隊嗰啲咁，全部都係建制噶。你最後都係傾向建制噶。咁究竟有冇一啲？當然係困難啦，即係學校以外。但我哋有雜誌 back up 啊嘛，我哋有漫畫 back up 啊嘛。即係我相信我哋嘅少年嘅雜誌都會都係吸引到一，雖然唔係好多啦，都吸引到一部分嘅 U18， 而起碼 U18 或者 U16 嘅年輕人啦，嗰啲咁樣。咁如果啲年輕人嘅力量可以匯聚到嘅，咁譬如我哋都有啲 back up 噶嘛，即係我哋團隊入面，譬如我哋有社區服務嘅行動啦，咁同埋我哋都可以 provide 到啲一啲。呢集體嘅訓練啊嘛，譬如帶佢哋去泰勒尖打拳啦，咁你咁係 即係大家一齊咁樣，哗 唔係咁你嗰個係一個你嗰個身心嘅操練嚟噶嘛，即係你大家進行一啲身心嘅操練，喂我哋都冇嘢多，即係我哋義工民冇嘢多，教拳啲人最撚多 啊嘛， 各式各樣嘅武術都有啊，我哋 喺你未有共同語言之前咧，你有呢啲共同嘅行為或者即係步操啊。練拳呢啲咧，其實係好重要喎，即係建立大家對大家嗰個共同嘅回憶咯。 係啊，同埋團隊之間嘅互信咯，同埋即係喺呢個時候，我哋再灌輸一啲公民意識嘅價值觀啊，一啲公民社會價值觀啊。即係因為我哋唔係學校啊嘛，即係譬如我哋及狂做節目嗰啲咁樣，我哋狂做節目，咁我哋 wish 到嘅人就係聽節目嘅人，咁我哋狂印報紙就係派，都係 wish 到啲人。但係譬如如果搞到一啲咁樣嘅譬如一啲康樂式嘅活動嗰啲咁樣，咁同埋就係 target 一啲主要就係細路嘅咁樣，咁可能亦都可以 搞 play group 咯， 部分地太細個啦吧，嗰啲 佢都招募小學生啦、啊， 咁你搞啦嗰一 part， 嗰一 part 你搞啦，我會害怕走咗佢，我係處理唔到嗰啲咁樣，咁所以就係我係受佢哋啟發咗嘅，我係受佢哋啟發咗嘅咁樣，咁同埋用另一層面講啦，用另一個層面講啦。其實如果佢真係大規模，即係呢個就我哋嘅回應嘅層面啦。咁係我哋今日正式宣布，我哋熱血公民係會成立呢個熱血少年軍嘅咁樣。咁啊，詳情大家就 軍呢個字啊， 咩 得唔得？可唔可以用呢個字啊？ 加總部兩個字喺後面咪得咯，呢個少年軍總會咁咪得咯。加總會，我唔係搞軍啊，我搞會啫嘛。 個名叫有個軍， 係啊，咁個軍啫嘛，咁樣咁點解唔可以叫軍啫？係咪先？係咪先？即係我就係再 得 係咯。咁樣我哋就會成立呢個熱血少年軍嘅咁樣。咁就詳情就留意，詳情就留意呢個咁樣嘅熱血少年周刊嘅公佈啦。咁樣咁係但係 U 十八嘅，係 U 十八，因為 over 十八嗰啲你係加入熱血公民啦，嗰啲咁樣，咁我唔需要整套制服俾你，你自我嘅認同感唔需要通過，即係你自我身份認同唔再需要我哋嘅我去設立嗰個 system 嚟幫你建立啦，係咪先？咁好啦，再最後咧，再講翻就係。其中一個好恐怖嘅地方就係、是，因為香港係冇軍隊噶嘛，香港係冇軍隊噶嘛，咁你叫啲僆仔去，即係根據佢嗰、那個香港青少年軍咁樣去接受啲軍事訓練，你係咪想鋪路佢哋加入呢個咁樣嘅解放軍咧？嗰啲咁樣，咁呢個又係令到啲家長好憂慮。但係我覺得如果真係咁樣，咁啊好嘅，咁啊好嘅，因為譬如我哋唔會自己搞到軍事訓練噶嘛，咁佢搞就最好啦。佢搞咗， 即系再招啦，即系 唔系啊？佢搞咗先至，喂， 佢训练好一扎人， 佢训练好一扎人先有人兵变噶嘛？ 系佢训练好一扎人， 系咪先？ 系佢训练好一扎人， 系啊！佢戇鳩去训练呢人，最后呢人系兵变噶嘛？白痴系咪先？咁啊最好嘅咁样，咁就喂，37分钟咁耐咁样，系啦。总之我哋就系会成立呢个咁样嘅热血少年军，系啦咁样。咁大家留意热血少年周刊嘅公布的消息啦，咁样好，休息一阵先。